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倾情奉献名家话健康，听听养生堂，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节目。 以下节目为养生堂往期音频。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卫视为您播出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健康的知识要从3个数字开始。我们大屏幕上给出了8、9、3000，这3个数字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先来看数字8的背后是什么呢？这是一瓶营养液，这代表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爱人是在2011年的时候呢，就出现上腹不适，然后吃东西发噎，后来说到医院去查一查吧，通过胃镜检查，贲门，然后在胃底靠近幽门处，因为有2处癌，做了检查以后呢，有腹腔那个淋巴结转移，有肝脏的转移，有肺脏的转移，已经当时是4期A 了，当时就给行了胃全切，等于整个全切了，就对接了，现在等于是没有胃。手术完了以后呢，经常是发烧，肚子疼，就觉得有时候憋气。然后经过检查呢，有胸腔积液，有腹腔积液，出现了一系列的并发症，就是迟迟不愈。整个前前后后呢，大概是治疗了288天。那么这当中呢，有大概8个月的时间吧，是滴水不进的。那么完全是靠着输液、肠道营养液，然后维持生命。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数字9的背后又是什么样的秘密呢？一盏亮着的手术灯， 它是因为吻合口漏造成以后长期伤口不愈合，通过引流也效果不好。那么当时已经是住院已经是130多天了，我们和医院在积极的配合下呢，慎重的考虑是不是能够做2期手术，否则的话腹腔内的东西呢出不来，它吻合口永远不闭合。早上大概是7:30进的手术室，进开以后呢，打开腹腔以后呢，想找漏口，但是呢因为横结肠、脾和胰腺都粘连在一起，就是没法打开腹腔，想从右边做，结果一看右边已经胆囊化脓坏死，也不能做。后来最后又请窥镜室，用的胃镜下去以后，然后才找着定位点，然后这样的话呢，才给做了个那个造瘘手术。一共呢持续到下午将近4点钟才出手术室。 但这数字3000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秘密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3000的盒子下面我们放的是一大盆的模拟血液，所以这是3000毫升血液的意思吗？ 在第一次手术后的20天，突然间在一天夜里头，他拿手指跟我说要吐，我以为他要想吐东西呢，我赶紧给端了个盆，当时就夸一口鲜血就往出吐，然后我一看这样不对，我赶紧就摁铃叫护士。等到护士来的时候呢，大概也有1000cc 的血都出来了，血压直线下降，紧急又叫的大夫，然后整个全线上马，经过积极抢救啊，先后大概有将近4000cc 的血，最后找着是脾动脉的小动脉破裂造成的大出血。大夫后来跟我说，他从经历这个外科以来，一共就经历了我3例的脾动脉破裂的手术，只有你们家 这一位抢救成功了，其他两个是都是因为出院在家，没有来得及到医院就没了。 我们首先要感谢曹阿姨的讲述，她讲述的是一个特别揪心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她的爱人刘叔叔。我们回顾一下，288天住院，4次化疗的过程，2次大型且非常坎坷的手术，最主要的是近8个月的时间，滴水未进，胃部啊几乎全部都已经切除掉了，而且面临的可能是多脏腑的一些粘连，腹腔有积液、大出血等等非常危急的情况。我们就在想了，这个人抢救回来了，生命的奇迹创造了，可是他现在是什么样呢？饱受病魔折磨之后，他会不会已经失去了自理能力呢？接下来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曹阿姨介绍，出院后这些年，刘叔叔几乎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从打扫洗衣到买菜煮饭，从来没让他操过心。我们来到刘叔叔的书房，看见他正好在写字，但他用的却不是普通的宣纸，而是类似挂历一样的卷轴。叔叔的书房里有一幅地图，上面标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红点。刘叔叔告诉我们，这些红点所标注的地方都是他出院以后带着阿姨到处旅游留下过足迹的地方，而其中的很多地方都是叔叔自己驾驶汽车。中午到了，刘叔叔跟往常一样准备做饭，他说要给我们做一顿不一样风味的美食。吃饭的时候，我们看到刘叔叔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需要特殊饮食，而是与我们一样大口吃肉喝奶茶，完全不像是一个做过全胃切除手术的患者。 掌声欢迎刘叔叔。刚才我们跟着小片的那个镜头，其实已经看到了刘叔叔现在生活的情况，但是当他真正站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其实刚才我们开始录制之前大家就在鼓掌了，因为叔叔的气色是不是特别的好，超出咱们大家的想象，对不对？叔叔您自己跟大家说说您的情况吧。 我叫刘秀峰，今年71岁，1951年生人。我在09年以前没去过医院给自己看过病，我也不得病，非常喜好体育，有些项目还比较优秀，不是吹自己，就是身体特别好。09年由于心绞痛很严重，住了2次院，安了4个支架，完了11年，就是这个病，一开始给判定的是盆门胃底癌，人说你两个地方上边一个癌恶瘤，下边一个恶瘤，中间还是好的，所以叫盆门胃底癌，周边全面扩散转移，属于恶性，是4级 A， B 就回家等着去吧。 A 我们在琢磨，我说大夫能不能不手术，大夫说不手术，我现在就琢磨着研究一下给不给你手术，就这么严重啊！我一看这个很严重了，这个是吧，完了就全力配合到医院以后，刚才我爱人都讲了，4次化疗，住了1年的医院，这会缓过来了。出院以后吃了2年李教授的药，中药啊，调养，就现在变成这个样了。当时我出院的时候，一个手拄着拐杖，一个手扶着墙。 那是哪年？ 12年。 12年底啊， 那个惨象就别提了，走一步哆哆嗦嗦，因为有10来个月没有吃东西了。回家呢，还什么都不能吃，然后再好一点就吃这个糊糊。现在我就是1天3顿饭和我爱人一块吃，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没有什么特殊吃的，啊，养得非常好，死里逃生。我就觉得北京肿瘤医院的消化外科的医护人员，他们全力的抢救我。把我从死神中拉了回来，啊，把我命保下来了。 好嘞，我们掌声感谢刘叔叔还有曹阿姨的分享哈，谢谢谢谢。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让我们掌声请上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李平平李老，以及李老的学生，同样来自我们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中医科的李占东老师，掌声欢迎二位，欢迎欢迎二位老师。刚才叔叔 不止一次的在提，说我特别要感谢的就是医生。所以李老，我们的刘叔叔是您的患者是不是？ 对，刚才老刘和他爱人已经比较详细的讲述了，他是在2012年住进我们医院的胃肠外科进行的手术，因为他是胃底贲门癌，所以他是做的胸腹联合手术，这手术很大的。同时呢，手术以后呢，出现了一些这个新的问题，他经历过肠梗阻，另外呢也经历过脾动脉的这个出血，还有伤口不愈合等等，所以刚才老刘和他爱人也都讲了，就是在8个月的左右的时间都没有进食，完全靠输液维持。 可是刚才叔叔阿姨都说了，说也就是1年半的调理的过程，叔叔就可以出门了，然后就可以想去哪儿就去旅游了，所以这肯定是跟我们中医调理跟李老师的团队的独特的方法有关系的。然后我看小李老师一上来就是端着宝贝来的，这一碗宝贝肯定也是跟刘叔叔的这个诊疗是有关系的是吧？ 对，其实他是李老师给刘叔叔开的一副中药，这副中药其实也体现了我们李老师在肿瘤治疗过程中的一些学术思想。他有治疗的6法：驱邪存症法、消补相济法、保元徐毒法、南症和解法、培土建中法、扶元养正法。 针对不一样的患者的情况，我们应用的是不一样的方式。但是大家肯定很好奇，就是救了刘叔叔的这种方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这副药有什么样的奥秘。刚才小李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瞅，我发现你说这碗里面它盛的是一副中药吧，它好像还真不太是，至少跟我印象当中的我们中医的汤药它不太一样，它其实很特别。到底特别在哪里？我想请一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咱们上来替大家探探秘好不好？我看坐第一排的这个阿姨第一个举手的哈，拿勺。对， 有大米，好像还有中药吧，就现在只看到大米，别的看不见。 那您觉得它像一碗中药吗？ 不像，像粥。 但是我们说这就是给刘叔叔开的中药，所以您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大米是比较养人的。 哦，大米养人，为了吸收好是吧？ 对。 那您觉得为了吸收好药里加大米能够救刘叔叔的这个方法是刚才6种当中的哪种方法呀？ 我觉得是扶元养正。 扶元养正， 我觉得既然大米是有补的作用，它应该是扶元养正。 到底这个答案对不对呢？为什么我们的中药里面要加入大米？是为了更利于吸收吗？这里面秘密在哪里呢？这一碗非常非常不普通的秘密为什么能够救刘叔叔呢？阿姨说这个方法是扶元养正法，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种的方法是吗？阿姨说的对吗？ 啊，是的。为什么叫扶元养正呢？是因为当时去给老刘会诊的时候呢，他的元气大伤，肿瘤切除了，但是呢元气大伤，因为他经历了很多再次的开腹探查、大出血，还有伤口不愈合等等等等，而且这么长时间8个月左右的时间都没有进食，所以他身体是非常虚弱的。我记得从2012年9月份去给他从病房会诊到他12月份出院，那么实际上我们的治疗呢是经过了扶元养正，是解决了3个主要的问题。首先呢，那时候老刘的身体非常弱，他大手术之后呢虽然症状很多，也是很乏力啊等等，但他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胃胀，不愿意吃东西，大便干，虽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不能进食，不能进也不能排，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人呢就没有了后天之源的滋补， 汽车没有油了。 对呀，所以呢首先给他解决的就是我们用这个调和脾胃的方法让他能够进食，吃了药以后呢老刘呢慢慢的能吃东西了，我们再去会诊的时候呢他说能进一点米汤了，排便呢也慢慢的缓解了。然后第二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伤口不愈合， 就是他最后做完手术以后，他有一个造瘘，那么这个瘘管它老不愈合，实际上是跟他的整个的体质虚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气虚阳气不够，所以呢我们又给他用了这个补气生阳的方法，让他呢能够根据伤口的情况，我们呢酌情的在补气的基础上再用一些清热这个活血生肌解毒的药。然后呢就是到老刘出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伤口愈合了，可以出院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像刚才老刘说的，一点劲儿没有，扶着墙拄着拐棍腿打软，所以他那时候是严重的疲乏，严重的乏力，除了气虚以外他还有血虚，他的血象呢白细胞血色素血小板都低，我们说正常的男性他应该的血色素应该在120以上，是吧，那他那时候只有9克，这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扶元养正，要给他补气养血，同时保住他的脾胃，让他能够这个逐渐的进食，增加进食量，有了后天之源，有了这个水谷精微，他的气血才能恢复。 对，所以大家可能就在想了，那这个扶元养正的方子里面它到底会用到哪些药物呢？又为什么会加大米呢？有没有咱们坐在家里能够借鉴的养生方法呢？其实我们都准备好了，咱们一起去看看吧，二位老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哈，这个救了刘叔叔的秘密让车跑起来的药材都有哪些呢？我们都拿出来吧，帮我们介绍介绍吧。 其实在给老刘这个开处方制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不断的调整药，但是呢有几个主要的药是我们这几个月常用的， 一直在用。 对，首先呢生黄芪，我们知道这个药性方法就讲了，黄芪性温，收汗固表，脱疮生肌，气虚莫少。 对， 所以它是补气和脱疮生肌非常好的药， 圣品。 而且呢它入肺经入脾经，性是偏温的。然后呢党参，其实补元气最好呢我们用人参，但是呢在处方当中呢我们不好拿到人参，所以呢我们用加倍的党参。那么党参呢我们一定要用道地的药材，用山西的鹿党参，它的作用就会好一些，它也是一个补气的药。 龙眼肉 它是个我们平时都会吃的，它是个药食同源的，它也叫桂圆。 对， 它是很好的补血药，性味是甘平的，所以呢它不会有偏差，那么它补血药跟补气的药在一起，这个可以更好的发挥它补血的作用。大枣大家更熟悉了，是我们平时都吃的，一定要注意呢我们用大枣的时候不要用那个小枣，小枣的补血作用不如大枣，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大枣。大枣呢它是健脾补气的药，同时它有养血，所以配合起来呢它阳又很平和， 对， 而且吃起来呢口感也很好，所以呢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吃呢它就可以起到一个补益的作用。配合这个补气药，阿胶，我们为什么要用阿胶呢？因为老刘那时候血象低，身体很虚弱，我们说形不足温之以气， 是 啊，精不足补之以胃，那么阿胶就是一个很好的胃后能生津能够补血的一个药，配合补气药它就能够更好的补血，然后让我们的基本的精血能够更充足一些， 属于气血双补。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药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气血双补，而且的一个扶元养正的很重视的就是它要平和，它用性味甘平的药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帮助它扶住它的元气，养护它的正气，那么你不要出偏差，不能太燥也不能偏寒，所以我们选择这些呢都是比较平和的药。 明白了。一个是平和，一个是气血双补，对于扶元养正而言都非常重要。 对， 这都理解了。可是很好奇的就是日常的那个汤药它真的是不加米的，那就为什么我们在给刘叔叔开的这个方子里面它竟然像一碗粥一样，我们是加了大米的？ 其实这个米还是很有来头的，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就有这个用米跟中药一块煮的先例了。在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医圣张仲景， 他写了一本书叫《伤寒杂病论》， 是 的，这个很有名啊，我们都要学，而且是我们的非常非常的就是经典。在这个书里边有七首方子是要加精米的，这个米其实当时也是有比如益胃气啊，还有这个除烦呀、止渴呀、止泻呀，有这些作用。在《本草》里边其实有叫精米和陈仓米，它干嘛呢？它能补五脏，还能涩肠胃，就是能止泻还能补五脏。所以李老师呢就是根据这些，然后给刘叔叔加了这个米，跟中药一块煮，这样的话又能很好的吸收，另外一个就是说它还能保护它健胃的作用，其实还有一定的粘稠性啊，它可能能挂在胃上，挂在这个胃肠道，更好的能让药物更好的吸收，大概就是这个原理。 哦，一方面米有自己的贡献，对于我们色肠胃啊，然后补五脏啊，它贡献了一份力量。另外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叔叔当时的一个大问题，就不要说药物了，可能这日常的这个食物我都很难吸收，所以我们增加了这个粘稠度，可以让它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多停留一段时间，是不是？ 有一点这意思。 有点这意思哈。这个应用就是日常我们吃的那个大米吗？ 对，其实我们在古书上记载的，在本草上记载的还是提倡用精米，也就是陈仓米，放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它这个补五脏色肠胃的作用，它这个药效的作用就更好一些。 哦， 而一般的大米呢性是偏凉的。 嗯，所以我们选的是上了年份的大米，补正气的效果会更好一些。这种扶元养正的方法针对的可能是已经患有疾病的人群了。日常啊，其实我觉得叔叔阿姨上了岁数，伴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有正气虚弱的问题。有没有可以共享的我们扶元养正的方法呢？其实也是有的。今天二位老师是带着宝贝来的，咱们一起回到场中去看一看二位老师。扶元药对儿，然后前面呢有一杯茶，这旁边啊还有一斤盖子，我估计里面也有一宝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哟，这是一杯什么呢？ 北京故事广播，听听养生堂，请您稍后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养生堂。 世界也许很小，小到一转身就不知会遇见谁。世界也许很大，大到一转身就不知会告别谁。星光点点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夜的宁静也来到，让喧嚣暂时停靠，用耳朵聆听，以声音拥抱，像一位老朋友陪着你静静聊聊，让温暖徐徐缭绕。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听听 FM， 每周二四晚9点到10点，就在情感夜航船。 呼叫唐耳朵，魔法兔大礼帽。 故事时光机机长，魔法兔大礼帽已就位。 呼叫凯叔， 荣誉机长凯叔已就位。 故事时光机即将起飞，请抓紧时间登机。登机通道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听听 FM。 准备就绪，推力稳定，起飞。 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故事时光机之金笔尖航班，带你一起遨游经典名著天地。 故事时光机，一起出发吧。 大礼帽小呱呱， 大礼帽小礼帽，还有笑脸娃娃小呱呱，和你嘻嘻哈哈笑开怀，开开心心长知识。 听听凯叔唐耳朵，北京故事广播，听听 FM， 每个周六日晚8点播出。 读书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中的最爱。 我就在你枕边，陪着你入梦乡。我就在你身边，陪着你入梦乡。

FM、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倾情奉献，名家话健康，听听养生堂，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节目。 以下节目为养生堂往期音频。 我感觉一杯是茶，然后一杯好像是日常我们吃的某一类食材榨的汁儿。 这个像果汁一样的东西呢，就是其中的一个药，榨出的汁可以喝，味道也还不错。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用这两味药，然后煮出来的水，也就是代茶饮。 一个是服务员。这个药对儿，我们煮出来的代茶饮，另外一个是其中的一味药材，也是食材所榨的汁水。到底这个小妙招啊，它适用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大家可以根据相关的一些症状啊，给自己对对症。这个扶元药对儿针对的是元气亏虚的一些症状问题，是吧？ 嗯，对。元气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讲这个人有没有精气神儿，它是推动生命的一种气，一种动力，是吧？是推动生命活动的一个动力。那么如果你元气旺盛的时候，一定是精力充沛，说话呢底气很足，然后呢双目炯炯有神的，是吧？一看这个人整体状态就是一个有充满元气，就像我们。但是如果元气不足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出现，那就相反，精神萎靡，无精打采，是吧？然后呢，他还说话呢，语音非常低弱。 对， 有的病人门诊来看病的时候，他坐在那儿，然后他马上就趴在桌子上了，他头都抬不起来，然后说话呢就是很低微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眼睛没神，双目无神，他看着你。但是他没有神，你能看出他眼睛虽然在跟你说话，但他眼睛是没有光没有神的，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元气亏损的一些表现。 现场我们的观众朋友，咱们对照一下元气亏虚的这些症状，有没有谁觉得我特别对症的？我们上台让二位老师帮大家判断一下。二位阿姨一起吧，一个是我们穿浅蓝色毛衣的阿姨，一个是穿大红色衣服的阿姨，来欢迎二位阿姨。阿姨，您说说您日常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您为什么觉得自己是这个元气亏虚啊？ 我觉得我说话声音就特别小。 哟，别人感受到了， 别人都说你怎么说话声音那么小那么低啊，我说我已经就这样了，而且眼睛也没什么神。 李老帮我们阿姨看看。 一般我们说元气亏损元气不足，它是一个整体的表现。如果你只是有这个说话没底气，往往说话语音低没底气都跟肺气虚有关系，它不一定是元气虚。 阿姨，您是什么问题啊？ 我有精气神儿，然后睡眠也不好。 那您这个睡眠不好有多长时间了呢？ 一直有10年左右。 10年左右了。 做过一个肺的微创。 微创，您做那个微创到现在多长时间了呢？ 有5年了。 5年了，它这个恢复是比较慢的，因为即便是微创，它对肋间神经也是有影响的，肌肉也影响，再加上您长期的睡眠不好。如果从养生的角度来讲，现在渐渐进入冬天了，还是要调养一下也好。 我听上去感觉好像第二个阿姨 声音更弱一些。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长期的睡眠不好，10几年了，再加上做了一个肺的微创，那直接就伤的气，是吧？然后长期睡眠不好，它一定会影响它的气的恢复。 所以是不是第二位阿姨相对来说更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扶元药对儿泡制的茶饮？ 在家的时候是可以调理的啊，因为它很平和。 阿姨，您是对症的，您替我们大家尝尝呗。喝完了， 一饮而尽。 阿姨先试了试，这东西能喝，然后又觉得 挺解渴，挺好喝，都喝了， 挺好喝的，挺好喝的。 嗯，有一点点的味道，觉得应该是黄芪吧，觉得是黄芪的那个口味。 哎，人家是要对儿呢，还得有一个呢，一对儿。 那还有党参。 既然虚弱，我们就得调理起来。到底这个药对是什么呢？我们稍后再揭晓。阿姨，感谢您的参与，送上我们精美的奖品一份。刚才我们讲的是李老的抗癌思路的其中一大法，我们叫做福元养正。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福元药对，它的功效是什么呀？ 刚才这个阿姨喝了觉得特别好喝是吧？这两个药它的味道都是还是不错的，其中一个药呢其实它是味甘的，它有到大补元气的作用。另外一个药呢大家也看到了，这颜色是白色的，对吧？中医讲白色它能入肺经，另外这个药呢它是甘甜的，所以它能入脾经。另外这个药它的汁儿呢是粘稠的，所以它能入肾经，所以它三脏皆补，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食材，所以我们这个药对非常常用，也是推荐给大家。另外呢就是说因为这个药对它是比较平和的，是一个甘平的，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有阴阳不平衡的情况，寒热是一个阴阳不平衡的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针对热症的药物是什么。其实大家也很熟悉， 其实这两个药物呢其实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比较常用的。其中一个是麦冬，是一个养阴的一个药，养阴生津的一个药。另外一个就是以石斛，其实也是一个养阴生津的药，它有一个养阴生津清热的一个作用。比如咱们口干呀、口渴呀、容易上火呀，咱们在这个福元药对的基础上可以再加这两个药物来调理，就能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麦冬啊和石斛其实它主要是虚热的情况下， 养阴的哈， 对，它有养阴清热的作用，它其实是虚热，它不是一个实热。如果大实热的时候可能用这个就不太合适了。有一些可能会有寒症，什么叫寒症呢？ 针对寒症我们添加的药对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来，三二一，这更熟了，陈皮姜丝。 其实对这个大家可能更熟悉了。 对， 这个姜呢其实它有什么作用？它其实就是温胃散寒，然后消水气的作用，针对胃寒。其实我有时候我们着凉了或者肚子疼会用点生姜加点红糖熬水喝，就是这个，它是有温的作用。另外陈皮呢其实它也是温的，它有燥湿啊，然后理气啊，有这么个作用。这两个药配在一块呢，味道第一不难喝，第二来讲就是说它有温胃散寒呀，然后驱寒气呀、理气呀这些作用，治疗胃胀啊、怕冷啊，就这些症状还是效果不错的。 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一大法，叫做福元养正。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大法又是什么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保元徐土法，保元徐土法，还有这个福元养正法，我听上去啊，感觉都是针对我们元气的问题在施法。到底这个区别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有一个小道具，也是一道美味的菜肴，我请现场的观众朋友咱们上来品尝一下，找找这其中的线索到底是什么。来，谁想尝一尝啊？都是好吃的哈，我们找一个年轻的小伙伴吧。来，这位女士，欢迎这位女士。嗯，来，嗯，这位姐姐，咱先瞅瞅啊，我感觉这菜啊造型挺不错的， 看着特别香，闻着也挺好的， 闻着也不错哈。嗯， 我感觉像是一种野菜似的。 瞅着像野菜哈。 对，瞅着像野菜。嗯，闻着有挺香的，有蒜味儿，我觉得。 确实蒜蓉能看见。而且味道特别的窜，我也能闻到巨香。来，姐姐您自己拿着咱尝尝。 我感觉它很有嚼头。嗯，稍稍的有一点苦涩的味道，有一点点的， 有一点苦。 对对对。嗯， 有嚼劲。 对对对。感觉好像是吃过，但是觉得，反正我觉得像是野菜。 您知道的野菜有哪些？大胆的猜一猜。 马齿苋、车前草，不知道叫什么，叫灰灰菜， 是这三者之一吗？都不是， 都不是， 一共知道三种。是用来做排除法的， 知道的这三种都不是。所以说到我们的这个宝源徐土法，我们给这位女士上的这一碗非常好吃的菜，它到底是什么呢？跟我们的这个方法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所以想问一下二位老师了，为什么说到这个宝源徐土法，然后我们说线索就在我们上的这一道美味里面？ 这一道鲜美的菜其实是我们李老师曾经在宝源徐土法里边用到的一味中药的鲜品。 所以这个宝源徐土法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今天这道美味的菜肴又是哪一味药材呢？是不是还得从您这位患者的故事说起啊？李老， 这是一位73岁的老人，他是2016年开始出现便血，然后当时呢并没有太在意，到2017年的时候呢便血就加重了，2018年呢到医院去诊断呢，经过做肠镜做病理，最后诊断呢是直肠癌，没有远端脏器，比如说肺啊肝啊没有转移，所以呢就建议他手术，但是这个老人呢就是拒绝了手术。他到门诊来看中医的时候呢，我们再次跟他沟通，能不能去做手术或者其他的治疗，包括放疗等等，但是呢老人还是坚决拒绝了，说我一个是有慢性病，他以前的高血压冠心病等等都没有控制的很理想，还有一个是他自己最这个痛苦的，就是他疲乏乏力的非常严重，因为这个疲乏便血，所以呢他这个近半年他体重下降了5公斤，所以呢他就说我还是用中药来试试吧。当时他的症状呢主要是一个是没劲儿，乏力的很厉害，因为你想他2年的时间在出血，还有一个呢就是便血，还有呢就是一个下坠，这三个症状呢让他非常的痛苦。 对， 所以呢我们根据老人的情况，就是说他的肿瘤在，实邪还在，但是呢他的元气又虚弱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采取呢给他用宝源徐土的方法。宝源就是我们刚才解释过了元气的表现，那么我们要保住元气，徐土呢徐我们都知道它是慢的意思，我们说徐徐走来是吧，那么徐呢是慢的意思，图呢实际上是谋略计划的意思，实际上我们不是说慢慢的去治，而是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在保住元气的前提下来制定一个控制肿瘤的方案。吃了这个一段时间药以后呢，复诊的时候呢他便血明显减轻了，肛门下坠的感觉也减轻了，说话呢有点底气了，慢慢的呢可以做一点家务活动了，但是呢因为他的肿瘤它是环长有半周以上，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呢局部的病灶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给他加了一些凉血止血的同时，让他给他用一些清热散结的药控制他的肿瘤。后来这个老人呢状况好一些以后，我们又跟他沟通，后来同意了小剂量的吃一些口服的化疗药，这个老人的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呢我们说中医讲存一分元气便有一分生机，对于这样的老人，他的肿瘤在缓慢发展，但是他的元气已经很虚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一味的去攻肿瘤，可能老人很快就坚持不住了。在肿瘤的治疗当中一定要重视身体， 体内还有实质性病变的控制不理想的，咱们就保元徐图一补一清，然后已经做完了这个手术的但是本身又特别虚弱的，可能就是扶元养正的方法了。那到底针对抱奶奶这种情况，我们的保元徐图法应用的又是哪些药物呢？二位老师咱们一起去看一下，我们来看看保元徐图法的这个秘密都有哪些呢？这个药材是真不少哈。 这个呢实际上是包奶奶这个老人我们给他用的药，因为他是个直肠癌，他便血，一个呢是中气不足，他很疲乏，所以我们选择了黄芪、陈皮这个补气的药。还有呢就是他便血，同时呢肛门下坠，他老有下坠感，在补气的同时呢我们用了葛根，因为葛根呢它是入胃经，它有一个生脾生阳的作用，配合补气呢就可以减轻它的下坠感。那么在这个保元的基础上，我们还有一些凉血止血的药， 比如说呢，小剂炭凉血止血解毒的基础上哈，我们烧成炭以后，它的止血作用更强了。那么配合三七呢，它有更好的止血作用。其实我们还用了地榆炭，地榆炭它实际上是，也是一个凉血止血，而且治疗肠痈的药。在它疲乏血减少了以后，我们逐渐的会给它增加一些有这个解毒散结、控制肿瘤作用的一些中药。那么像地榆炭呢，还有这个槐角或槐花呀等等，都可以再加进来。思路呢，就是一个是扶助正气，还有一个呢就是凉血止血， 一方面保元气，另外一方面就可以慢慢徐图了。有一些我们的凉血清热的药物也都应用上了。其实刚才啊，李老已经揭秘了，就是那个美味的凉菜到底是什么，但是说得非常非常的不经意。我考验一下我们今天在场的观众朋友，你们有没有认真的听讲啊？还是刚才我们吃凉菜的那位阿姨吧，您看哈，刚才您吃的那道美味的凉菜，其实就是保元徐图法的这个方子当中的一味药材，您觉得是哪一位呢？ 我刚才特意的专注的听了一下，应该是那个说小剂炭，是不是？ 小剂炭， 对， 但这个小剂炭它长得跟您刚才吃的那个也不一样啊。 李医生也说了，那个不是鲜品吗？我吃的是鲜品啊。 阿姨对这个干鲜品还有一定的认知， 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小剂炭的鲜品，也是比较嫩的这种。能当菜吃，就是这个小剂它是苦甘凉的，所以刚才您吃的可能稍微有点苦，哎，有点凉凉的这种感觉，它是入的一个是一个心经和肝经，它具有凉血止血、祛瘀消肿的一个作用，比如便血呀、尿血呀，还有这些比如肠道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会有常用这个类药物。正好刚才李老师讲的那个一个肠癌的鲍奶奶，其实咱们国家现在慢慢的就是。大肠癌的发生比率越来越高了，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程度跟我们的饮食有关系，因为咱们现在生活好了，吃的我们中医讲肥甘厚味多了，这些其实都是一些能够化热的，能导致我们的肠道的湿热，所以呢咱们怎么注意呢，避免呢，其实一个就是从我们饮食要清淡一些，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我们用一些有这个清肠道湿热的这种食物啊，或者是药食同源的这种东西来调养一下，比如我们包括常用的像芹菜呀，包括燕麦呀，其实还有一个中常用的中药向大家推荐一下，其实就是马齿苋。如果你比如说有肠炎呀、有痢疾呀，或者肚子不舒服啊、大便比较臭秽啊，就这种肠道湿热的情况下，哎，吃一点马齿苋可能会好一些。 如果说我的胃肠是有热症的，我来点马齿苋，来点咱们这个小荠菜，或者这一个礼拜啊，由于过节或者是放假，我吃的肥甘厚味了，咱来点燕麦给它调剂调剂，这都是不错的方法。但说到在家自我调理的话，大家是不是还惦记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福源药队的秘密是什么呢？ 山药党参，哇，阿姨还真的尝出来了。 其实刚才这阿姨很厉害，因为其实已经很接近我们的答案了。为什么要用党参？相对来说是便宜一些，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可能肝平，它更平和一些，因为人参它可能肝温偏温的，用党参会平和一些。还有一个药就是咱们山药，刚才我也讲了，它是入肺脾肾三经的。其实它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党参的力量偏弱一些，所以李老师把山药加进去，其实它更能加强它这补气健脾的作用，养胃生津的作用，其实这两个是协同作用，效果更好。日常我们可以把这个像党参呀，我们一般用10克到15克，山药呢一般就是10克20克，都根据个人的情况。 用鲜品还是干品？ 一般用干品，要代茶饮用干品。 重一点哈，就是我们在用山药的时候，不要到菜市场随便去买一些菜山药，那是没有那个作用的。买那个河南焦作的卤土山药， 淮山药， 对，淮山药它才有这个药效的作用。 所以我们正确的这个福源药对是山药加上党参。 以上内容由北京京世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制作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尽在听听 FM， 听听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